里挺着急，想来想去，他有妙计，我的老公就是你。谁呀？还有这好事呢？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回头再跟您说。一上来啊，对了，还是那个规矩，讲几档子您平时生活当中很难碰见的事情。那位说不是好事吧？当然不是了。这个广州日报的报道，话说在广州呢，有那么一家企业，一家公司，他们这个食堂啊，后厨有一位给他们拾到的啊，这个洗个碗啊，收拾收拾啊，就这个也可以叫厨娘吧，当然厨娘指的是女厨师。那么这位呢，不是负责做饭，后厨里边打扫卫生的刘阿姨。这刘阿姨呢，前段时间身子骨不大利落，感冒了几天，哎呀挺难受的。当然这公司呢本身也不大，这食堂后厨呢也没几个人，心的话说，我要是请假了，那别人就得多干一份工，这不合适。怎么着硬撑着，也没发高烧是吧，就是咳嗽流鼻涕，那就上班吧啊，上班就上班吧，在后厨帮着忙活。忙活完了之后寻思，哎呀这样回了家哈，我可能就没力气做饭了啊。得了，他们这个后厨嘛，每天有那个剩饭，剩下的米饭弄了两份，就是搁的那个快餐盒里头啊，打包带回家了。带回家呢，这刘阿姨可是没多想，这个很正常的事情是吧，我没吃饭嘛，那个我在单位我也包伙是吧，那这样的话呢，我是把这个饭打回家吃也不是不可以。谁成想第二天上班，他们老板把他叫过去了，哎，这谁，刘阿姨，你过来过来过来，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明儿你别来了啊，其实你今儿就可以不来了。什么意思啊？你被解雇了。为什么呀？我跟你说啊，我们这是算客气的，要是急眼了我们可报警哟。刘阿姨说，我招你惹你了？哎呀，你这个行为太过分了。怎么了？你说怎么了？昨晚上你走的时候你带什么走了？我带着我的包啊，还有呢啊，餐盒啊，餐盒里面是什么呀？两份米饭。哎，你犯了偷窃的行为了，知道吗？你这是偷东西，你把公司的产业给带走了，我的天哪。刘阿姨说，你这讲理吗？这两份米饭你为这个把我解雇了，那怎么着啊？我们管理严格，我跟你说，丁是丁，卯是卯，我们可矫情了啊。你不知道吗，我们这公司的老板他们家里面以前都是杠房出身，可杠了，一家子杠头，好吗？刘阿姨说，怎么着，我这室友差事真没了，可不真没了吗？解雇了是吧，我们跟你解约，我们这不雇佣你了。刘阿姨想，那行啊，你们要这样的话，咱们这劳动仲裁上法庭得合计合计。说到说到，到这劳动仲裁把他们这公司给告了。这事情是东莞的法院审理的，就说啊，公司的理由是什么，你没经我们允许，你把公司里的米饭带走了，食堂的米饭吗？但刘阿姨有，她有说辞啊，我在公司食堂也是吃饭，我是包伙，我也是这个啊，买了你们公司这个饭卡的是吧，我弄两份饭我到宿舍吃，这是应当应分的。你就算说我这个行为不合适，你是该打该罚，咱们可以商量，但是你把我解雇了，这个不合适。就为这个打官司告状。那么后来法院怎么判的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解释，法院言道，您这公司解雇员工这理由也忒任性了吧，蛮不讲理呀，我说是吧。还有那个事情呢，也够任性的，大连晚报的报道，这是涉及到个人身体健康啊，大连的事情。大连不是靠海吗，他那个地方海产品多呀啊，什么鱼鳖虾蟹之类的啊，对，老百姓餐桌上经常会吃到这个东西。话说大连呢，有一位刘阿姨啊，小六十了，这个就是爱吃海鲜啊。大连人说吃海鲜就是吃海鲜去啊，就爱吃这个海鲜啊。那么刘阿姨呢，平时爱吃什么呢？爱吃鱼。她还一毛病，人家那个吃鱼的讲那鱼刺得吐出来啊。 刘阿姨呢，她倒不是不吐，反正看情况，这鱼刺儿太大，那必须吐出来。要是小的话呢，嗨，囫囵个就吃了吧，管那个去呢，喵喵喵，无所谓的事儿。什么叫无所谓啊？没过多久，好嘛，刘阿姨去医院了，哎呀，受不了了啊！那说是这刺儿卡嗓子眼了，没有啊？卡的气管了，没有？卡的什么地方了？胃里头了，没有？到底卡哪儿了？哎，卡这个位置啊，哼，比较难以启齿。卡下头了，下头啊！头几天去医院之前，哎呦，刘阿姨就疼啊，哪儿疼啊？臀部，哎呦，我难受啊！怎么这难受啊？这好家伙，这跟那个扎着似的，哎呀，疼得受不了了。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哎呦，您这都发炎了，赶紧弄吧。打里头啊，咱就不说哪儿了，大概其您明白。大晌午头的，我就别说太详细了。反正是打里面给弄出一东西来，用水一冲，放大镜一看，大夫一看，哟，这不是鱼刺吗？啊，怎么卡下头了？我说，嗨，啊，当然他是吃进去的，废话，就说呀，他吃鱼是吧？吃鱼之后，他不是说了吗？有些小刺儿，他舍不得吐，他不愿意吐，吐他就吐了就好了。没有，他这吃进去了，吃进去之后啊，嘿，这刺儿啊，在刘阿姨腹腔之内来了一长征，是吧？先是走这个嗓子眼儿啊，然后是走这个食管啊，什么胃啊，什么之类的啊，走这个肠子啊，然后呢，到下头去了，到下头本儿卡住了，上头一路畅通，也不为什么在底下卡住了，呵，把刘阿姨给难受的。大夫说了，你万幸吧，难受啊，好歹给拿出来了。这么长的一个旅行线路，就说这鱼刺儿啊，但凡在这个内脏里面什么地方有个闪失，噗，给你扎一窟窿，刺儿给你划一道，划一口子，你就受不了啊。所以说呀，什么事都得多加小心。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我是李欣。接茬呢，给您讲几个因情而起的事端，因为感情啊，各种感情啊。什么叫各种感情啊？就说啊，各种原因吧。安徽商报的一篇报道，就是讲了他们安徽有一个老蔡啊，这哪儿啊？天长市那个地方有一姓蔡的老蔡，嘿，这人双重身份，什么双重身份？小偷，小偷。那时候说错了。双重身份啊，对，没说错啊，小偷，小偷吗？小偷，小偷是一重身份啊，不，他偷的是两样东西，什么意思啊？前一个小偷是偷窃、盗窃犯罪嫌疑人，那么后一个小偷呢，偷的是情，嗯，还有这个事儿呢，还有这个臭不要脸的事儿呢，是啊，这老蔡啊，一个是平时游手好闲，手脚不干净。逮着机会就偷东西，这个啊，之前也是出过事儿，让警察逮进去过，但是屡教不改。另外一个呢，这人呢，不单手脚不干净，心眼还不干净，在哪儿看那个啊女子啊小女子，俩人勾得来勾得去，眉来眼去的，这个拉了手啊，勾肩搭背的，又差不多合适了，哎呀，走走走，宾馆里头。是吧？咱们那什么，是啊，咱们就这个复制一下啊，西门大官人和金莲女士的传奇故事，哈，好吗？乱搞男女关系，对了，他在室内还真有几个情人啊，找着机会啊，偷东西之余啊，他跟这女的还偷情。话说呢，这是六月下旬的事情，这老蔡出事儿了，是吧？让警察呀，在一菜地里面找着了。可不，菜地里面藏着老蔡吗？那倒是单说啊，关键是这老蔡被警察找着的时候，呵，馅儿大了去了，下面穿小裤头，上身什么都没穿啊，在菜地里面待了半宿，冻得嘚嘚的，是夏天，但是你想他凌晨他冷啊，让人家这个附近菜农发现了，哟，这位怎么跟这儿待着呢？干嘛偷菜的呀？偷菜你得上网上偷去，跑这真偷来了。啊，赶紧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再一审问啊，得头几天 犯下的这个盗窃的勾当，找着人了，对上茬了。但是警察没明白，说你这个怎么跑这儿来了，干嘛来了你？嗨，老蔡说别提了，我呀，我昨天晚上啊住宾馆了啊，住宾馆住宾馆吧，怎么了？我跟一个跟一女的啊，对我的一个相好的啊，这个回头呢早上起来呢，我一看他走了，走了，我说没旁的事儿，我就收拾收拾我也走吧。正这功夫，突然之间就听着楼道里面啊乌泱乌泱的来了好些人，也没有不知道来多少个，反正听不出来，反正好几个人啊，走路的脚步声啊也非常的急促，而且一边走还有人呢一边大声嚷嚷，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把他找出来。我一听哟，坏了，这家伙背不住是我那情儿，他的夫君带人找我来了吧。哎呀，这家伙跟我这理没法讲啊，废话，我这不占理啊，这玩意儿我这不行，我得跑吧。好，连裤子都没穿，汤一脚把窗户踢开，打窗户上的就溜下去了，溜下去之后还摔一跟头，连滚带爬跑到老乡菜地里面猫了半宿。警察说你可真够可以的啊，不过你确实你这个防范意识还真强。那是啊，我是偷啊，甭管哪个偷我都有这方面的啊风险意识啊。呸，警察心的话说你要脸不要脸呢，还有那个事情呢更不要脸的，齐鲁晚报的报道，话说是在青岛刘亭那个地方，说有一天啊夜里头深更半夜，这小区里面住着一户姓于的于先生，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回家，一个人单身在这住着啊。这个到了快到半夜的时候，这于先生说我赶紧休息吧，正要洗洗睡，啪啪啪有人叫门，一拉门，哟，吓一跳，怎么回事？街坊对门的一女邻居，平时呢也就点头之交不熟，小姑娘很年轻，哎呀，再一看这模样看不得了，长得不难看啊，小姑娘挺好看的，呵，这脸上啊让谁打得跟花瓜似的，哎呦，这儿一道子那儿一条子，关键衣服都给脸了撕的，感觉哎呦我天哪，一身不整，姑娘的脸上啊，哎呦没法看了，为什么呀？她之前不是化妆吗？抹的这那个的，是吧？咱也说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啊，反正是抹的。她这一哭，这眼泪一流下来，呵，这脸上看不得了，哎呀，大半夜你说楼道里还挺黑，这一拉门把于先生吓一跳，差点坐地下，哎呦我天哪，好家伙，您这拍什么片呢这是？哎，我说啊，姑娘怎么的了？姑娘，哎什么，大哥你帮个忙，我报警。为什么呀？啊，行了，我赶紧报警吧。警察来了一问怎么回事，说是晚上家里面进了坏人了，俩男的拿刀比着，照理说啊，值钱的给我拿出来，少废话，抢了钱不说，还给姑娘拍了照片啊。拍照片干嘛呀？啊，他没让我穿衣服，哦，裸照啊，告诉我说啊，不许胡来，不许报警，否则的话这照片全给我发网上去。根据姑娘提供的线索，赶到之后几天，警察把实施犯罪行为的这个犯罪嫌疑人逮住了，逮住之后找这姑娘叫到公安局去了。跟你说一下啊，案子破了啊，是啊，逮着坏人了啊，逮着了，逮着坏人的就是前面是两个这个直接行凶的这俩男的啊，后面他们有一个指使的，就是说他们后头还有一个指挥的啊，对对对对，一个头目吧啊，这头目呢倒是跟你不是外人，你很熟悉啊。姑娘一听，谁呀？ 那个谁呀，就是姓孙的一姑娘，叫什么叫什么，拿出照片来一看，这个人你认识吗？姑娘一看，哎，这什么事儿，这是，这不是我闺蜜吗？姑娘之间关系好，叫闺蜜啊，姐们儿讲话，亲姐们儿关系特好，无话不谈。哎，您没找错人吧？他不可能啊。他警察说我们能抓错人吗？他自己都供认了，对他的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啊。姑娘都傻了，不是他干嘛这么对我呀？嗨，他说了，你们俩人关系是不错，但是呢，后远他从别人那个地方得知，说是你在背后老讲他的坏话，说因为这个，那姓孙的恨上你了， 找俩坏人一合计，哎，把你给抢了，把你给欺负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我没说过，这是什么事儿啊，好吗？这家伙还有呢啊，还有也是因为感情啊，感情的事情。这是安徽商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安徽舒城那个地方，有一位王先生，哦，这段时间呐心里面太难受了，打官司告状啊，打离婚呐、啊、关键是哎呀，这口气他咽不下去呀、啊！王先生怎么了？让媳妇儿给灌醉了。我，那你说这媳妇儿怎么这样啊？不是你让老公喝酒，你也不能给忘醉了去灌呀、啊。他不是为了让他喝酒，他就是为了把他灌醉了。灌醉了之后呢，啊，他好和他的情夫一块儿私奔，好吗？还有这事儿呢啊，书城的事情，王先生啊。跟他媳妇儿认识之后，俩人很快就结婚了。结了婚之后呢，生了孩子。然后呢，这王先生挺能干的啊，说是这个没几年的功夫在外面打拼挣钱，嘿，买了车还买了房，一家人生活的不错呀。可是呢，这媳妇儿在家里待不住，不安分，竟然和那老王大哥一同事俩人勾搭上了。勾搭上之后呢，起先这老王不知道，浑然不知啊，太实诚了。说是去年下半年有天晚上，老王下班回家，呵，这媳妇儿从来没这么热情过。哎呦，当家的回来了，哎呀，辛苦辛苦，哎呀，你看你这不容易啊，在外面又挣钱打拼呐、啊，我们这一家里面家当啊，你看看站着房躺着地儿，不都是你给奔来的吗？快快快，坐，来来来，那什么，我给你脱鞋，听见没有？我给你捏脚，哎呀，我甭客气，是吧？咱们一家人，要不然我给你弄点热水，你先烫烫。王大哥说：“这都什么事儿啊？这个我刚下班回家，烫什么？我得先吃饭啊、哦，得先吃饭，你吧？那什么，你等着啊，等着、啊，我亲自下厨给你炒几个韭菜，嘿，啊，你得好好的喝会子，对吧？呵，炒了几个菜，烫了壶酒，然后就开始给端上来，看着这王大哥吃喝。”她是看着丈夫吃喝，她可是不动筷子。王大哥还说呢，哎，你怎么不吃啊？没事，我下午点不了点点心，是吧？现在有点这个顶的哈，我不饿啊。你先吃，来，我给你满上，来，干，快，哎，来，再满上，干，好吗？就这么着，就是一轮一轮的劝酒，把老王给劝醉了。老王还挺高兴，你看看这媳妇儿贤惠啊，你这个。就照顾我，真是就是无微不至啊，很周到。来，喝。他喝多了，喝多了之后呢，就歪在床上睡着了。一觉醒来，一睁眼，屋里面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老王还说呢，怎么着？这干嘛去了？这是大晚不色的去干嘛呀？这我喝醉了，难不成他也喝醉了？再看看床边上附近没有人躺着呀。到厨房没人，厕所没人，客厅没人，书房也没人。哎呦，心里含糊了，不行，那我要不然找找他吧。院里一看也没有，不光那个，后来发现呢，不单是家里外头找不着人，而且呢，凭着多年打拼的积蓄买的那车没了。一看车没了，老王这酒腾醒了，哟，不对劲呐，这人。怎么回事？我这个下班回家，他以前不这样啊，是做饭呢，或者给烫酒什么的，那也没有这么一杯一杯劝的呀，把我给灌醉了。到后半夜我醒了，车没了，我再看看别的。家里面会一般来说啊，为了应付一些紧急情况，会存点现金，家里面有现金，有那么几万块钱。拉柜门一看，现金也没了；打开钱包一看，银行卡也没了。哎呀，老王心的话说，要麻烦。出事儿了，给银行打电话查这余额吧，没了，早就当天晚上让人提干净了。再一看，不是现金没了吗？钱包里面整钱都没了。给老王和他儿子，就这女的啊，真够狠的，拢共归了包堆，就留了5块钱现金，出门打一滴都不够使的。老王说，这女的她怎么这样？她怎么跑了呢？后来一了解情况，可不是跑了吗？故意把他给灌醉了，灌醉了之后啊，他好和他那情夫俩人私奔。不光那个，俩人跑出去没多久，找不着人啊，哎， 就这个他这媳妇儿的男朋友啊，这情夫啊，不是老王同事吗？他找老王来了，给老王打一电话啊，老王最近挺好的。老王说好个屁，我想抽死你，你这什么东西？哎呀，你听我说，你别着急，这事情既然发生了，是吧？咱们就想办法把它解决了。怎么解决呀、啊？我跟你别嚷嚷啊，听我的，我跟你说啊。他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这个媳妇儿呢，我们是真爱。你再说我抽你，你听我说完。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但是我们是这样，因为我们岁数都不小了，是吧？所以我们都不想要孩子了。不想要孩子呢，可是你媳妇儿她总得有人给养老送终吧，是吧？我们这个膝下不能无子啊。那么我们俩人后来出来之后一商量呢，跟你合计合计呢，你不是有个儿子吗？啊，你儿子，我看就归我们吧。呵。老王说你欺人太甚，打官司告状，我跟你们没完。你说这什么事儿啊，是吧？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着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您内 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哎呀，看你那小脏脸，快让妈妈给你用水洗洗 呀。吃的东西溅到衣服上怎么办呢？ 没事，先用洗涤剂涂一下，再用水洗一洗。 用水洗洗， 脏了用水洗洗吧。 以前一说到污染呢，总觉得是工业惹的祸，而第三产业尤其是生活服务业所产生的废水已经超过了化学耗氧量排放量的1/3了。 妈妈，水脏了还能洗吗？ 要知道水脏了难以清洗，我们更难以生存。 现在是北京时间